的思念苦苦的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悄悄地聆听，不知何时相遇，好似个迷惑的梦，带走了沉挚的情，默默地思念，苦苦地追寻，不知何时相聚。请告诉我，为什么离我远去？请告诉我，为什么离我远去？ 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。

让春风吹到我身边，轻轻地吻上了我的脸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春天已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。趁着这春色在人间，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，让春风吹到我身边，轻轻地吻上了我的脸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春天已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。至少你都经历了，

你身边，永不停歇。 知道我天天在盼望着你，别忘了你曾说过对我有深深情意，希望你能快回来，让我找回往日温馨。希望我们俩在一起甜蜜时光，忘掉那别离时候我俩的痛苦寂寞，也请你千万不要狠心把我忘记，请你留下不要走， 在你眼中。

sunset, dying with the rising of the moon. Gone too soon. 熟悉的歌。

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这是杜德伟的歌，叫做《情人》，也是他的一首代表作了吧。有的时候总在想一个问题，总有一些歌手要说他们红呢，也没有红的法子，要说他们不红呢，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家的视线。也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，就像杜德伟来说，可能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吧。接下来一首很好听的歌，是莫文蔚自己作曲的一首《执子之手》。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，我们多招摇，说不完的玩笑，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，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，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贫穷，上课要慢慢治疗，时间是良药，一切都过期无效，宁静的夜多难熬，回忆是水草，经过了依然缠绕，缠绕，是不是不该计较谁对谁错，是爱先落荒而逃，曾经爱你多少都偕老，如果当时紧紧拥抱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会这么潦草，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会不会牵你的手与你偕老， 的《执子之手》。虽然他至今所推出的专辑张张可以说是品质之作了，可是并非每张都是卖座的市场宠儿，但是大众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是正面居多吧。如果我说他性感的话，你并不会否认，如果我说他文艺的话，你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吧。我一直觉得莫文蔚的那种文艺是不同于现在的这种银镯子呀、棉布裙啊这种小清新，他的文艺就像他的家族一样，是融合了多国血统的那种海派风范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《记得》。 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

我们出发吧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水一方，这是由琼瑶作词、林嘉庆谱曲的一首歌曲，而且是琼瑶1975年的时候为他的电影《在水一方》所创作的歌曲。这首歌的原唱呢，其实是两个人，叫做高凌风和姜磊。到了80年的时候呢，邓丽君才翻唱了这一首歌，并发行了专辑。到现在可以说这一首歌呀，是红透了大江南北了。好啦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

世纪90年代，每到年末颁奖礼的台风袭来的时候呢，内地最受欢迎女歌手的这个奖项会在田震、韩红、那英、陈明这几位歌手当中产生。刚才听到了这首歌是来自于99年那英发行的干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。整张专辑呢，除了是有听度和质感之外呢，还更能让我们感受到那英的那种真性情。来说到陶喆，他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。下一首歌送上来自陶喆的《爱很简单》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、哦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是我。只要能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虽然世界变个不停，用最真诚的心，让爱变得简单，让它变得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、哦、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也是我、哦、I love you， 一直在这里飞，一直在爱你。歌给你听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